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呢个大香港早晨嘅时间，咁呢个系第二节八点五十分，好多人都出门口翻工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咧就唔好搭地铁喎。怎可能？ 地鐵又壞嘅， 地鐵又壞咗啦，咁係咩事咧？ 咁就係講到咧，啱啱嘅消息就係話咧，鑽石山去黃大仙方向嘅路軌發現裂紋啦。咁咧而家嗰啲車咧雖然係繼續行緊，但係就需要慢駛。咁啊，全線嘅列車服務咧就需要延誤15至20分鐘嘅。咁工程人員咧而家就正在現場搶修噶啦。咁而亦都我哋都有影咗有啲相開俾大家睇下，而家地鐵嗰度嘅環境係點樣啦？係，雙傑可唔可以講講？係，咁而家呢度就有個牌就通知大家，就講緊地鐵嗰度就係呢個路軌有裂紋啊，所以壞咗。咁呢一個係一個牌通知啦，仲有其他現場嘅環境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係樂富站嚟嘅，咁可以見到係人群係非常之擠擁嘅。好，仲有其他相片。跟住呢一個就係九龍塘站啦，咁亦都係人係相當之多嘅。如果大家盡量可以避免咧，就千祈唔好搭地鐵嘅勁逼。亦都有下一個站，呢個站應該係黃大仙站嘅出邊係嘛？ 又撚有裂紋又成咁撚樣，呢個真係港鐵真係 非常之擠逼嘅，大家避免搭地鐵啦。 咁呢個係可能晏啲啦，或者夜晚多啲資料嗰陣再評論佢啦。咁樣總之而家大家翻工就小心啲啦，避開呢個咁嘅觀塘線啦。咁樣嚇，即係觀塘線而家塞到爆炸，全線又慢駛嗰啲咁樣嚇，連入去地鐵站都要排隊噶啦，嗰啲咁樣。好啦，咁我哋講翻政改先，講翻嗰個 喂又政改， 講點解悶都悶都講，你喂一定要講噶。而家人人都又問你去咗邊嚇，又話你嗰、 我講咗好多噶咯喎，點解我講到喂我啲村民就即係幾乎日日都係喺八月，喺呢個八月，成個八月份，到嗰、那個即係呢個所謂人大常委會嗰個政改架構出嚟，我係總共寫20多篇，係咪？再之前寫嗰啲就係預計咗個結果係咁嘅，係咪？我禮拜四做節目嘅時候，阿峰放嗰條片就係我6個月前林鄭月娥嚟講呢個諮詢報，即係諮詢。政改諮詢要啟動啦，我叫佢落地獄嘅，我呢個一定係假諮詢嚟嘅。呢、這個而家只不過按照即係共產黨嘅劇本嚟做嘅，不過喺人大常委會嗰、那個係咪講曬嘅咧，大佬？ 唔係，因為我都其實即係我都覺得就係話我都覺得就係話有樣嘢要講一講嘅，就係話去到呢個時刻，去到呢個時刻，由呢個人大落閘開始，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冇乜嘢好，即係冇乜好爭拗嘅啦，因為你而家喺呢個時刻好撚簡單嘅嘛，總之就係否決佢咪得咯，係咪先？總之大家如果又唔需要討論，唔需要討論話你個方案民主啲定我方案 唔係而家嗰個否決咧，就唔好多人搞人大常委會嗰個所謂政改架構嘅，佢係人大常委會一個決定嚟嘅。 係啊， 咁然後特區政府就根據佢呢一個框架咧。政改框架咧就去寫嗰個政改方案嘅， 係啊 ，OK。然後呢個所謂政改方案係包括兩個部分，一個就係2016年立法會嘅選舉辦法，一個係2017年行政長官嘅選舉辦法。至於2016年立法會嘅選舉辦法咧，喺呢一個人大常委會嗰個政改框架裏邊咧，呢、這個決定咧就話俾你聽咧，係按照行政長官嗰個提議係原封不動， 嗯 ，OK， 係咪啊？照舊。唔喐嘅呢個係，因為點解要唔喐呢？要喐嘅話就一定要2017年行政長官有普選，2020年立法會先至有普選咧。呢、個係2007年嘅人大常委會決定已經講咗俾你聽嘅啦。OK， 所以我成日講過去呢7年呢班泛民做過啲咩嘢呢？係咪？你一早知道個結果係咁樣噶嘛？係咪？所以喺2007年即係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出咗嚟之後，12月29號。出咗嚟之後，你就應該係要去抗爭㗎啦嘛，係咪？好啦，到咗今日呢一個框架就話俾你聽，係2017年個行政長官係應該點樣選，就按照即係一個即係行政長官嘅選舉委員會變成提名委員會，然後呢 就你的候選人如果得到過半數的提名委員的支持，是吧，然後候選人限制在兩個至三個，跟住俾香港人普選，嗱呢個就係嗰個框架。咁你就根據呢個框架咧，就去寫嗰個政改方案。咁你而家唔係否決人大常委會呢個政改，因為理論上仲要俾特區政府寫個政改方案，而係呢個政改方案喺明年中送到嚟立法會二讀三讀嘅時候，你泛民主派要否決佢，咁解。咁然後呢個中間有個過程，有啲人話唔係喎，仲有啲空間。呢個空間就係嗰個提名委員會嘅產生辦法四大界別咧，可能可以增加啲民主成分。咁大家肯唔肯收貨咧？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所謂空間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個空間係多餘嘅。OK， 我本人嘅立場講過九十幾次，如果你2016年立法會唔取消功能組別，我都係投反對票噶啦。唔好講你2017年呢個行政長官有冇普選，同埋呢個係我好清楚嘅立場嘅。是吧，跟住落嚟十月我提咗嗰、那个即係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嘅呢个动议辩论摆咗喺立法会㗎啦。一开会第三个礼拜就要讲㗎啦。问我去咗边，屌你老味，真係是吧。咁到时我当日讲嗰个动议辩论嘅时候，我要求屌你个特区政府总辞解散立法会，是吧，然后全民制憲，咁同你而家你呢个有咩分别啫，是吧，个分别就係屌你，我仲激进过你啊，大佬，系咪？咁既然我提得呢个议案，你个政改方案嚟到立法会，我梗系否决你噶啦，大佬，你使捻问我咩？系咪？使唔使喺度耳语啫？冇用噶嘛，呢啲系，即系话咧，我哋系唔会怪呢啲人，我觉得戆居，同埋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咁样咧，即系你喺度内耗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嘛？喂，人哋抗爭嗰啲人廿幾人俾人拉，你一粒聲都冇，就喺度講你嘅抗爭已經即係啊會繼續，不過就係我嚟即係公民覺醒。屌你乜和平佔中咧，就階段性嘅策略就已經失敗。屌你真係咁都得，係咪？個問題喺呢度，唔係想鬧你啊，大佬，係咪？你都唔敢反共，關鍵就係、是、就算喺個會場裏面連打倒共產黨都唔敢嗌，咁跟住俾人拱出去，係咪？咁有咩意義啫？個意義喺邊度啫？我都唔明，係咪？成件事好簡單嘅啫嘛。你香港個政改要有前途，香港有民主，你係一定係同共產黨對抗㗎啦，大佬。你唔係，我和平佔中喎、啊，好大鑊㗎喎，係咪？咁但係人哋話咩？你擾亂金融，搞亂香港經濟，唔係我哋和平啊嘛，有愛啊嘛，唔會擾亂金融嘅。唔会搞到， 会专拣一个经济损失最低嘅时候先至去找数，做一做俾你睇咁样。 喂，你讲明俾人听，你视人以弱，咁你仲有咩能力即系去逼人哋搞一个即系有？ 唔系佢唔系话俾你听佢逼唔到噶啦，佢话俾你听系逼唔到噶啦。如果想逼中共或者去退让嘅话，系话定俾你听做唔到噶啦。咁你而家即系正式宣告系鸠做之余。同埋你係推動人哋去留有案底，付上公民抗命嘅代價，然之後去成就你呢個找數同埋你嘅光環啊嘛！呢、這個係令我最猛嘅地方嘛！ 最撲街！ 即係呢個令我最猛嘅地方就係話，我由呢個咁嘅人大常委落咗個決定，我就話我就已經話，喂，而家反對就得㗎啦！而家總之從全部就係抱持一個否定嘅態度去推動，就係話喺呢個立法會嗰度全面去否決。咁跟住然之後就係話不斷咁抗命，以戰養戰，去凝聚一個民間嘅力量、啊、令到個氣氛有一個抗爭嘅氣氛出曬嚟嗰啲咁樣。咁但係喂，即係譬如我琴日見到即係我哋即係其實我哋唔係廿幾個議會公民被捕，我哋係有四個其實唔係議會公民成員嚟嘅，咁樣咁係有20個議會公民成員，咁係嗰啲係一啲其他嘅支持者啦、參與者啦，咁樣有其中四個。好啦，我琴日見到另外嗰幾個手足，我哋啲年輕嘅手足，咁再加上屋企人喺度去即係為自己嘅細路哥好擔心嗰啲，係啊，奔波好擔心咁樣。其中有一個家人根本就從來都唔知道自己個屋企嘅細路係出嚟有啊咁前線喺度公民抗命嘅嗰啲咁樣。咁但係佢都即係知道咗就係話，喂，警察又唔俾佢打電話出嚟啊，係冇來由，係完全冇必要嘅情況之下拘留個細路廿幾個鐘頭。跟住佢都同我講就係話啊，香港而家真係冇法治喎，咁樣係啊，所以你所以個細路哥要出嚟公民抗命就係咁解。你而家諒解佢，翻到屋企冇鬧佢咁樣。我想講嗰樣嘢就係話，我原本都話即係呢個時候互相批評係冇意義。喂，但問題就係話，由所謂你啟動咗嗰個公民抗命嘅時代開始，我哋咪響應緊你不斷抗命咯。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嗰個互相嘅攻擊。 嗰個咁樣嘅內耗係嚟自於你哋嗰一方嘛，不斷咁問黃毓民去咗邊度，問咗我哋去咗邊度，你老尾我哋民有民鬥，武有武鬥，你問我哋去撚咗邊度，我哋都未問你去咗邊度，你問撚翻我哋去咗邊度，即係呢個係即係係我都必須要為撲心撲命出到嚟，去身體力行去爭取。去實踐理念的一班手足去講，就是話：喂，你老尾俾呢班人，俾呢班人去攻擊，就實在太唔撚抵啊嘛，大佬，係咪先？即係太過令我覺得即係， 所以我禮拜四節目都苦口婆心啊，各有各做啦，係咪？即係停止罵戰啦，係費事睬佢哋啦，係咪？都冇所謂。屌你，即係你好似好搞針對咁，係咪？即係咁點搞啫？係咪先？ 喂，嗰班撚樣咧，即係咧。即係我覺得嗱，即係作為一個我對我仲有個期盼嘅，我人優撚與人為善嘅，咪快撚啲出嚟做啦！屌阿星，冇講咁撚多啦，係咪先？喂，其實好似五區公投嗰啲咁樣，喂，去到呢個時候，我真係完全諗唔到有咩理由係唔做。 你而家唔使做五區公投啦，因為驚佢爆陰毒啦，因為你個時間太遲啦，你明唔明？嗱，如果你而家辭職，咁如果佢安排嗰、那個嗱，根據憲 法然之間就推個方案上嚟， 佢提咗嗰個方案出嚟，咁你唔夠人，咁咁全部變曬罪人。而家好簡單啫，屌你叫馮檢基辭職咪得咯？ 唔叫何俊仁，何俊仁講咗噶嘛， 一個咪搞掂咯。 同埋佢 到時否決呢個人大常委會呢個政改架構，用呢一個即係公民投票嘅方式。到時有超過100萬人出嚟投票，咁屌你咪唔講完咯， 係咯， 咁嗰個就真係籌碼啦， 嗯， 係咪？嗰、那個就真係籌碼嘛，係咪？ 咁但係嗱，呢一樣嘢咧，呢一樣嘢亦都去講一講噶啦。去到而家咧，基本上咧，咪譬如喺先由嗰個抗命嗰個角度去講先啦。喺嗰個群眾運動嚟到講咧，其實而家係真係好弱勢嘅，我想講。嗰、那個最弱勢嘅地方就係，正如我一年前所講嗰樣嘢，佔領中環消耗民氣鳩做，而家民氣已經俾佢去到一個消耗殆盡嘅階段啦。咁事實上咧，譬如有份有去8月31號嘅呢個咁樣嘅嗰、那個佔中嗰、那個起動大會有去嘅朋友咧，上到嘅，再撈啊上到。有去佔中大會嘅朋友都講翻俾我聽，所以我對於阿戴耀廷喺彭博嗰個訪問咧係唔感到驚訝咧。嗰、那個原因係乜嘢咧？個原因咧就係咧，譬如有份去出席嗰個集會嗰晚咧，有個朋友都講翻俾我聽，其實有好多人咧係真係感覺到好悲觀，因為佢哋咧初頭有個印象就係覺得乜嘢咧，就係、是、話喂，我哋講到咁勁。佢唔到佢唔去面對嗰個狀態喎，嗰啲咁樣唔面對咪唔面對咯，咪或者正面面對你咪正面面對你咯，係咪？好似對住我嗰個咁嘅警長咁話，我而家就拉你咪拉你咯，有乜嘢啫？係咪先？好啦，咁事實上係有一班人，尤其是其中有一班中產，佢哋係覺得就係話，喂，而家擺明就算係一大班人俾人拉，佢都唔卸你，咁不如唔好俾人拉啦。而家係有個咁嘅氣氛啊嘛。而家有咁嘅氣氛，而嗰個氣氛其實係睇到就係話佢嗰個號召力、嗰、那個動員力，其實係已經係大打折扣啊嘛。咁你變咗就係話，我好耐之前已經講就，喂，你唔好再寄望有一個大規模嘅公民抗命嘅運動。你而家唯有就係話一波接一波咁樣去做，希望去動員到一啲唔係原有嗰啲嘅社運嗰一班人，有更多人出嚟參與，都仲有希望可以有到一個大嘅壓力咁樣。好啦，咁另一個層面嚟到講咧，唔講嗰個街頭運動嗰個弱勢啦，嗱，講翻嗰個立法會入面嗰個狀態，又好老實講一樣嘢喎，喂，鬱敏，如果真係肯定所有嘅。無論是自稱又好，或者是被人標籤又好的所謂的泛民主派，真是咬住說否決那個這樣的政改那個這樣的政府的方案，根據人大框架，其實是可以由他不做的，會由他否決了他。你現在看個勢下去，你都睇個勢落去，嗱佢唔會跳出嗰個框架。嗱，譬如琴日呢個咁嘅大律師公會都表態啦，即係覺得就係話喂完全唔合理啊，係咪先？你呢個係講唔通嘅，係唔合乎邏輯嘅。你嗰個咁樣嘅提委會過半數 如果過半數的提委會支持一個候選人，那怎麼會有第二個候選人呢？如果那個提委會是可以一人幾票這樣選的，那你咪有幾個政治立場，有什麼理由他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你又支持這個又支持那個給他們出閘呢？還是下來只是可以支持一種立場的候選人出閘？ 因為是愛國的嘛， 是啊， 你三個愛國不同的愛國，那你可能一個來自商界，一個是來自政界， 啊， 要這樣解而已嘛，他有兩三個等你有得選嘛，是咪？ 好啦，但係唔係？但係個問題都係，問題都係呢個啦。問題都係嗰個泛民主派嗰一個咁樣嘅。喂，如果佢真係會否決佢，咁咪由佢否決佢咯。 佢如果將嗰個就限人數限制兩至三名咧，當你寫成法律嘅時候咧，好可能就係每一個提委咧可以提名兩個人咯， 係啊， 三個人咯，咁解啫嘛，其實係。 係啊，唔係咁，但係而家呢個而家呢個咁嘅框。政府出嚟嗰個方案係唔會走出呢個框噶啦嘛。 嗱，如果而家按照當我哋信呢一班人，即係話要否決呢個人大常委會框架所制定嘅政改方案啦，係咪？咁就特區政府就唔可能跳咗呢個框架。 係啦，佢跳唔出咗啦。 咁啊，係咪？咁最多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就喺個提名委員會個組成嗰四大界別裏面咧，即係增加啲民主成分，譬如有啲人提出嘅。即係嗰個團體票、公司票改成個人票，咁有啲界別可能會做呢啲嘢，都未定，因為嗰個咧喺呢個框架裏面冇講嘅，咁即係明你可以做啦。咁特區政府亦都會面臨呢啲壓力噶嘛。當佢嘅政改方案攞出嚟諮詢，第二度諮詢嘅時候，嗰兩個即係嗰個諮詢嘅過程裏面，關於嗰兩個選舉辦法咧，就一定會有好多意見噶嘛，係咪先？係嘛？包括即係原有嗰個功能組別，即係傳統嘅功能組別，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又是可能要增加那個即係選民那個民主的成分㗎嘛，會有人提出，因為呢個同人大常委會個框架的決定是冇抵觸的，係咪？咁呢個咧就有一個空間喺度嘅。咁但係咪如果呢個空間托付咗之後，你就收貨呢？到時嗱，所以泛民主派必須好清楚話俾即係市民聽，我哋如果你係按照呢一個框架制定嘅任何政改方案， 都否決， 即使。你會在那個提名委員會裏面增加啲民主的成分，我哋都會否決的。 嗯， 係咪？除非好似馮檢基講，佢話如果這個提名委員會係全部由普選產生的，我就會支持。咁你發夢冇咁撚做啦，啱唔啱啊？ 即係你當會冇咗票啦， 屌你真係，係咪？屌你發夢冇咁早啦，係咪先？係嘛？咁到時係咪？喂，佢係冇唔係全部普選呢、這個提名委員會嘅委員？咁佢係用一種即係叫做有普選實質嘅方式，咁嚟產生呢個提名委員會，咁你哋係咪收貨呢？所以你泛民主派一定係要好清楚話俾人哋聽，係咪？譬如我嗰個論述係最清楚嘅，報紙又登過，係咪？我喺議會又講過，你有功能組別2016年選舉辦法立法會選舉，有功能組別仍然存在，我就已經係投否決，已經係投反對票，講完㗎啦，我都唔使理你呢個人大常委會咩框架。 嗱，呢個唔係雞蛋去挑骨頭啊！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咧，譬如今日明報嘅社論咧，就開始去做呢啲嘢啦。嗱，嗰個氣氛咧就似2010年嗰個政改之前嗰啲咁樣啦。 住先， 開始去轉嗰啲， 係 啦，開始去扭呢啲咁樣所謂改良方案啊，左撚右撚嗰啲咁樣。咁今日嘅明報社論就話不如有條件待住先啦。其實有條件去待住先咧，係值得深入探討嘅。咁佢嗰個有條件待住先咧，嗰、那個邊個有明報社論喺㗎？係 我有喺手嘅。 就講講佢 suggest 點樣啦？ 佢話有人提議，佢又唔講啊，嗰個係邊個人？ 屌嗱，成咪 咁啊！吳國爾就當咗係明報提議。 屌你！而家成日都人，而家個個都好似老蕭咁撚樣嘅，我話聽人講嘅啫，咁撚樣你老尾咁都係你講出嚟噶嘛，撲街係咪先？咁你明報社論嚟噶嘛，聽人講嘢你就寫落去係咪先？咁即係你講噶啦，係咪？當係你講噶啦咁樣。咁佢嗰個講法點啊？ 係啦，佢當中最緊要提到咧，就係一個守尾門嘅呢一樣嘢。佢就話咧，如果市民投票嗰一部分咧，係可以做到守尾門嘅效果咧，咁或者會唔會都可以諗下待住先咧？咁究竟點樣可以透過投票去做一個守尾門嘅效果呢？佢就話因為市民可以投票揀一個投白票㗎嘛，咁佢就建議呢，就話呢一個參選嘅人佢需要獲得全部人即係投票嗰個票數嘅一半以上呢先至能夠當選嘅。咁即是話變相呢，如果有大量嘅人投白票，令到最高得票嗰個人不能夠得到 50% 嘅選票嘅時候，佢咪就算雖然佢係第一位，咁但係佢都唔能夠成功當選做一個特首囉。呢一個就係佢講到就是市民用選票守尾門的一個做法啦。 屌你，咁你第二輪再選，咪結果都係只能夠喺佢嗰班人嘅 嗱，而家喺個人大個框架裏邊咧，就冇講呢樣嘢嘅。因為過去就有人提議，就話咧要有兩輪投票嘅。如果第一輪過唔到半數咧，就要有第二輪投票咁啊。 嗱，呢個喺世界上好多即係呢總統制嘅國家咧，即係佢選嗰、那個即係總統嘅時候咧，佢都係採取呢兩輪投票嘅。第一輪冇過半數，要第二輪投票，或者第一輪已經篩咗啲人啦，係咪？即係會用呢一種方式，係嘛？咁我記得喺呢、這個公元2000年，即係呢個中華民國選總統嘅時候咧，即係台灣選總統嘅時候咧，咁啊陳水扁咧佢唔係一個多數總統， 嗯， 咁因為當時嗰個選舉制度係採取一種相對多數，有三組候選人，邊個得票最高嗰個就贏啦 ，OK？ 咁如果當時係採取絕對多數，要有兩輪投票咧，陳水扁就輸咗噶啦， 係， 因為佢第一輪過唔到半數，要第二輪再投票嘅時候咧，咁啲人就可能就會投咗連戰嗰組候選人啊嘛，你明唔明？即係咁樣， 因為俾佢再配票啊嘛， 再配可重新配票啊嘛，覺得哦，你選嘅結果，然後或者唔係連戰嗰組，係宋楚瑜會贏啦，因為宋楚瑜嘅票係高過連戰啊嘛，連戰加埋宋楚瑜嘅票係多過陳水扁成200萬票啊嘛， 係啦，如果唔係俾李登輝假 嗰陣時就係如果你嗰個選舉制度係用一種叫做即係。絕對多數不是相對多數當選的，咁嗱絕對多數好處咧就係話嗰個總統的民意基礎比較堅固啲，認受性強啲，係嘛？相對多數那些咧，你變相是個少數總統，咁結果就是陳水扁即係、做總統那段時間就是佢做總統是一個少數總統，因為佢不是過半數得票，咁而令影到嗰個立法會、立法院咧，亦都即係執政黨當時係民進黨，亦都係成為少即係唔係最大嘅政黨，反為就是朝小野大出現咁嘅情況，咁所以好多時咧就係、是、為咗令到個政府啊，即係能夠即係嗰個民意認受程度高啲， 或者有效施政， 有效施政，咁你就要過半數。好啦，而家呢個提答票嘅建議就係話咧，嗱，你如果係兩輪投票嘅話，咁你第一輪投票嘅時候，你就投白票，唔間就等佢過唔到半數，咁啊再有第二輪，咁呢個就有個監察作用。咁但好啦，咁第二輪選嗰啲咪有嗰啲人， 唔係 個關鍵就是入閘嘅時候，阿吳家產就係佢決定咩人入閘啊嘛，而家係。 係啊，係啊。 所以呢啲明報咪又係要拎個槍斃啊。 係啊。 你咪賣港嘅報紙啊，講咗90幾次，係咪？ 即係，但係係不得不察嘅，我想講。因為是容易轉移視線的呢啲講法，講嚟講去咁樣，即係明報就9月3日嘅社論就開始嚟呢啲招啦。咁但係我覺得往後嚇係、會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啦，就係、是、啊呢、這個改良方案，講個改良方案轉嚟轉去嗰啲咁樣。咁但係就係頭先阿鬱敏講嗰樣嘢，喂，我哋要搞清楚嗰個具體內容，就算係我哋係把握住，而家就係話，喂，我哋 at least 追求一樣嘢，就係話起碼否決假普選，寧願原地踏步都唔要行差踏錯。但係都要搞清楚否決啲乜撚嘢先。如果唔係，你又俾佢走盞位，就係話哇又走甩嚇兩三個嗰啲咁樣，又俾佢過咗咁樣。咁係由明報開始就開始喺度玩呢啲嘢啦。會唔會嚟緊嚇？譬如好似阿鬱敏頭先講喺提委會嗰個組成嗰度做手腳啊，各樣嘢咧，呢個亦都係不得不察嘅咁樣。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再繼續。